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11月15号星期日嘅晚上，咁今日亦都有我哋四个人啦，有爆石，有诗华姐姐，有声博同埋糖水，大家好， 各位好 ，Hello 大家好， 即系我谂大家都心情都唔会愉快都喺边啦，咁因为即系又有一个比较即系好大规模嘅恐袭发生喺法国巴黎啦，我咁相信大家都有睇新闻啦，咁即系我觉得去到一个新嘅层次，即系今次唔系话一个人或者系一个人攞住啲枪系咁喺度扫，而系即系三队team吓，三队gunman喺唔同嘅地方，喺同差唔多喺同一时间吓。在不同的地方度发生恐袭啊，现在是导致到最新数字是129人死了，那352人就受伤 ,99, 当中99个呢是严重受伤，即是 critical condition 这样。那真是好像被思华姐姐讲中了，真是由世界真是越来越乱。 很明显今次是很有计划的一次行动来的。那你看他揀的日子一个黑色星期五的夜晚，即系星期五晚，大家都系出嚟玩嘅周末前夕，拣嘅地方系球场、concert hall 同埋餐厅， 仲要系间好一间黎巴嫩餐厅啫。 最新消息啦，最应该系 ISIS 做嘅，咁 ISIS 自己认咗啦。另外，法国官方亦都系认为呢个系 ISIS 做嘅，并且宣布呢个系一个战争嘅行为。 唔系，我首先对法国总统呢、這个。即係做法，我有少少我有啲愕然，因為佢語言係好非常之強硬，佢直情話即係對依啲依班咁嘅恐怖分子咧，佢嘅取態咧係會用一個merciless 嘅態度，即係一個完全毫無憐憫嘅去對付翻佢哋，即係依個係非常之強硬嘅一個回應嚟喎。 我覺得好合理啊，咁同埋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真係一個戰爭行為嚟嘅，如果佢咁有做。咁有組織咁嘅襲擊喺人哋嘅國土上面啦，呢個絕對係一個戰爭行為。係同埋呢，其實我哋成日覺得 ISIS 係一個恐怖組織呢，但係如果你睇返 ISIS 佢唔真係唔單止係一個恐怖組織嚟喎，喺中東真係有佢，而家佢真係有佢嘅軍事政治實力喺嗰度喎，即係其實佢類似就係一個佢係一個政治實體，但係佢係對外行使一啲恐怖行為囉。即係想象下，譬如話中國共產黨啊，佢係一個國家嚟嘅，但係佢對外國就行使一啲恐怖行為，係咁樣嘅事嚟嘅。 唔係，即係以前共產黨都係㗎，輸出革命啊嘛。而家 ISIS 咪又係輸出聖戰咯。 哦，係啊，以前都係㗎，共產黨你講開，即係 唔係佢一個國家嚟㗎，其實佢唔單止一個恐怖組織，根本一個國家嚟㗎。 以前大部分嘅恐都系有好多都系同共产党、共产主义有关嘅。 以前 共产党 以前搞暴动啊，就搞颠覆啊嘛。咁只不过而家大家嗰个 ideology 有啲唔同，咁、那个做法有啲唔同嘅，其实都系嗰条路啊。 咁讲翻 ISIS 嘅势力范围，其实系你睇翻地图嘅话，系即系叙利亚嘅北部嘅话，大一路拉落去呢个巴格达呢个咁嘅地方啦。咁其实即系个范围唔算话系十分之大喎，但系嗰个 network 即系全球，因为我谂系咪因为互联网嘅关系咧？ 就系啦，咁样嘅，即系头先你哋两几位话，即系以前都系有输出恐怖活动，但系其实都系一个政治意念嘅输出，然后喺 local 嘅地方嗰啲即系革命分子喺自己本土地区做，但系而家直情系。可以係有一個總嘅 mastermind 喺 somewhere， 唔係喺嗰笪地方嘅，咁就可以指揮一個大局啦。絕對係互聯網嗰、那個即係好大嘅發揮咗好大嘅作用。 其中佢而家揾到有一個係敍利亞難民登記咗嘅敍利亞難民嚟嘅喎，咁即係其實呢個係 養狼狗咬春袋係嘛？ 系咪咁讲？ 呢个系啊，阿黄毓民通常嘅讲法啊。当呢个难民潮涌入去欧洲各国嘅时候，其实已经喺好多其他唔同嘅消息都讲紧话 ，ISIS 其实系用紧呢个门路，系不断咁样输入佢自己嘅即系嘅门生，系去到唔同嘅国家度啦。咁其实而家系等紧啲事发酵，跟住佢揾个好嘅时机出嚟搞嘢啫嘛。 我想指出一点咧，嗱，我戴定头盔先啦。即系我同欧洲大陆嘅缘分咧，即系要讲翻十几年前，十几二十年前啊！即系近年好少，即系又冇去欧洲啦。因为你知道住喺呢度好远噶嘛，去嗰度搭好鬼多钟头飞机噶嘛。咁但系你欧洲咧，好多人好多时候我哋住喺香港或者澳洲咧，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嗰个 border control 咧系好严谨噶嘛，因为澳洲系个岛国啦，咁香港又系啦。咁你路边境又系维沙兰啊咁样噶啦，咁但系其实欧洲唔系，即系以我认识欧洲咧，唔系一笪咁样嘅地方，基本上系一个冒险鸡笼嚟嘅。我仲记得我自己去罗马嗰阵时咧，系直行直过嘅，冇 immigration， 冇 custom， 落咗机就入咗去，就入咗境噶咯，冇人理你噶。 即係佢發覺今次佢話即係有一個 state of emergency 依、個咁嘅界別啦，跟住佢話佢 close 曬所有 borders 咧，咁佢嘅意思係點啊？即係佢係完全唔俾任何人入去啊？定還是好似頭先咁講，其實都係冒險雞籠咁樣，只不過係嗰、那個、那個界別可能深嚴啲咁樣 嘅 咋？ 唔係整體上你嗰個南歐咧，基本上係冒險雞籠，係尤其是你有歐盟之後咧，根本上更加係啲人係自己去周圍走噶嘛。咁其實你如果喺南歐咧，係冇咩 border 冇咩嗰啲嘅，係直到去到法國，就有人 check 下你個 passport 叫做，即係咁以揭兩揭，即係都係揭下咁樣嘅啫。咁啊俾你入去㗎啦。咁同埋就算係你所謂 border control， 我諗佢哋而家會好嚴謹啦。但係你唔會想象到佢哋嗰啲國家咧，咪即四面都係。佢唔係島嚟噶嘛，佢四面都係其他國家， 好容易偷到 其他國家自己啦噶嘛。根本上係佢唔會起個欄圍住啊咁樣噶嘛。根本上你行到過去㗎，係周圍走嘅嗰啲人，唔係你嚴防到嘅嗰啲人嘅流動喺法國。所以呢樣嘢唔係話你唔俾佢嚟，佢哋就嚟唔到。根本上我覺得如果你要走入去巴黎，係一樣非常之容易嘅事咯。即係唔單止。是難民咯，就算有好多東歐嘅非法移民啊，或者其他國家嘅非法移民，我相信有好多都會住喺巴黎啊，或者係比利時啊嗰啲地方。所以如果佢哋要發難嘅時候，根本你係冇得阻止嘅。而呢樣嘢唔係話同你嗰、那個移民政策嗰啲嘢有關係嘅咯。所以話如果 ISIS 佢真係要派人入嚟嘅，搞啲嘢嘅，派幾條友入嚟嘅，根本係用乜嘢啫？所以其實純粹就係一個戰爭行為咯，呢一件事。咁但係同埋你睇翻好得意嘅就係、是，如果諗翻十幾年前咧，當年美國去打伊拉克嘅時候咧，即係歐洲包括法國嘅態度都係覺得叫你唔好搞佢啦，咁樣搞打，即係佢哋都係反對噶嘛。結果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是、美國咧就換咗總統啦。咁你要佢哋民主黨成個策略性思維咧就係、是。基本上佢係退出中東啊嘛，一來美國人厭戰，咁退出中東，再連同發展呢個新再生能源，咁因為你要發展再生能源，你先要退出中東，同埋你要唔可以再俾啲錢流入中東啊嘛。打完伊拉克之後，出現咗 ISIS， 再加上佢退出中東，就發生咗呢個連串內戰，搞到咁多難民去湧入歐洲，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相關嘅。 冇啦，你轮流嚟噶啦呢啲嘢，咁个度度都中过啦，澳洲又中过，美国又中过，英国又中过，差唔多到法国噶啦。 咁但唔系个问题系澳洲所面对嘅同法国今次所面对嘅，亦都即系唔系同一样嘢嚟嘅，即系你讲真，澳洲嗰两三次都系 long wolf 嘅行为啦，即系都唔系一个有组织地。啊、去用唔同嘅方式，三個 team 咁 deploy 去唔同嘅地方，係咁狂掃喎，咁即係唔係嗰回事嚟嘅。 所以話澳洲其實好安全，好難啊！澳洲 check 得好緊嘅，你有島國啊嘛，始終頭先阿唐水都講咗，島國係容易啲防守嘅相對地。 同埋我哋喂，我哋隔咁远，大佬你如果喺中东嗰度，你派几多人过嚟澳洲去，都搭飞机都搭耐啲啦，系咪先？即系唔系咁容易啊嘛。但你如果你欧洲要入去咗，因为你好多国家系接壤噶嘛，啲边境，你其实你通到几多啫？你条边界咁长，系咪先？行到过去咁样全部，所以即系所以相对地要做呢啲嘢系容易啲嘅，容易好多嘅。 嗱，我自己咧就觉得，譬如头先阿唐水讲咗，欧洲根本系一个整体，佢而家连个货币都统一埋咧，除咗英国之外，基本上佢当佢哋自己系兄弟姊妹嘅国家嚟噶嘛，大家系一个整体。虽然经济有唔同，人种亦都有唔同，但系佢哋基本上 讲你咁讲啦。 地方各對方係一個都係咁善良、咁和平嘅一個嘅民族，然後大家先可以結成一個聯盟。但我相信，好似唐水頭先咁講，根本歐洲經過呢件事，或者法國經過呢件事，一定係要喺好多好多問題嗰度做一個重新嘅檢討。嗱，雖然你話歐洲係行過隔離好容易，只不過係因為佢認為你係佢嘅兄弟，佢先會咁啫。如果唔係，我哋邊界係可以有邊界，歐洲國家又唔係好大嘅，個個都好細個，佢先至作為或者佢嘅經濟或者佢宗教或者佢人種差唔多，佢先至係連成一個整體。如果經過今次咁樣係發覺有危機嘅話，喂，除一個人如果唔可以喺個錯誤裏面學習咧，咁佢死都抵啦。嗱，法國其實一早已經預示到有危機㗎啦，因為佢唔知你知唔知，其實佢嗰個係嗱，今次嗰件事嘅，我哋當係 ISIS， 但係其實法國一定係有危機，因為佢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有宗教意識嘅人種住喺佢嗰度，佢嗰啲伊斯蘭教嘅人咧，伊斯蘭個 background 嗰啲人咧係有 7.5%， 有500万喎。我都冇一個歐洲國家係有咁大嘅比例喺咁樣嘅嗱，所以咧一陣間我都想講下，大家可以睇一篇文章，佢講到伊斯蘭教咧係一個點樣緊密聯繫嘅一種非單係一個宗教咁簡單，簡直係一個咧係一個難以入侵或者你難以同你融和，你亦都難以打入去嘅一個嘅政治啊、經濟啊、種族嘅一個嘅社群。喺咁嘅情形，喺一個國家裏面有一啲咁嘅社群，如果係走極端主義嘅話，本身係一件非常之危險嘅道路咯。咁至於咧，頭先阿 Sam 你話喺澳洲係一個即係應該唔會有咁嘅事，我唔會咁樂觀咯。因為其實只要一個人已經係嗱，就算係一個獨立嘅人嗱，其實今次搞到咁大單，佢係八個人分做幾個唔同嘅地方，喺差唔多同樣嘅時間做。我舉例啊，如果只要有兩三個極端分子入咗去 Opera House 裏面咧，你一肥已經可以好大鑊噶啦，唔需要好多人嘅啫，喂，一粒屎係可以整臭一大鑊飯，真係唔需要太多人。仲有佢亦都唔需要喺外地飛過嚟噶。其實我唔知你哋，其實你哋應該知啊，喺澳洲裏面嗰啲伊斯蘭嗰啲人咧，嗰啲少數即係。佢哋話少數啫，但係第一佢哋好惡噶嘛，第二佢哋係好多即係好多 noise 咧，係話俾主流社會聽，佢係唔認同主流社會噶嘛。譬如你知唔知佢最近係有一堆嘅伊斯蘭教嘅人，同埋一啲伊斯蘭教嘅領袖係反對澳洲，佢話澳洲要逼人咧唱澳洲嘅國歌咧係唔應該嘅嚇，咁樣係一種又係歧視嘅行為咯。即係你知啦，而家啲弱者群好惡噶嘛。咁再加上你即係歐洲或者澳洲嘅一啲所謂大愛主義咧，於是導致佢哋呢一啲所謂 so called 嘅弱勢社群咧，佢哋係完全不但唔會同主流嚟到妥協，佢仲要係唔好話妥協啊，即係唔融入主流社會，仲要個主流社會係屈服於佢哋個所謂嘅弱勢之下。我唔會覺得澳洲係冇危機㗎，一個人可以有好大嘅破壞力，一小組人啊。上次咧就叫做好彩啲啦，係嗰個15岁嘅細路仔係射死一個人啫嚇。當然引起社區嘅震動，但你會覺得，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其實好多媒體啊係同情呢個小朋友啊，有啲媒體話要 安撫 佢嘅家人。係啊係啊，所以你睇到你好威興啊，呢啲都係即係你會覺得好火，即係熱血沸騰。 其實頭先爆石都講咗，其實兩樣嘢係有分別嘅，即係我哋講緊冇組織情況之下嘅 long wolf attack， 同埋好似法國呢啲有組織係 coordinate all different 嘅 attack， 係兩樣唔同嘅嘢嚟嘅。咁我頭先所講嘅就澳洲，其實我其實之前我哋都探到一個問題，就係澳洲其實 而家面對澳洲面對最大嘅攻擊就係呢一種 warfare terror， 因為呢種係冇線根噶嘛。澳洲可以再睇一睇就係其實澳洲嘅 ACL 啦，即係嗰個特務組織其實用咗好多嘅資源去踩線，即係去 track 嗰啲同極端組織嘅聯繫嘅人，因為你要發動一個咁嘅襲擊，其實你後面有一個好龐大嘅 network 去 back up 噶嘛。咁你仲有其他你要如果好似今次咁樣，其實澳洲槍械有管制啦。咁當然其實相對地，你要喺依啲用improvised explosive， 即係土製炸彈嗰個，仲會容易啲咧，因為嗰啲其實好易攞到啫嘛。咁但係我個 point 就係話，澳洲佢 subject to 嘅依啲恐怖襲擊嗰、那個，即係 the level of threat。當然是比澳洲很多國家低啦，原因有幾個。第一就是話，澳洲在中東事務嗰個 involvement 冇其他國家咁特咁多嘛。第二就是話，所有嘅襲擊其實要達到嘅目的係咩咧？不外乎三個。第一就是你要 draw 到 media 嘅 attention 啦。第二你就是要有一個即係 恐慌， 係啦，要有一個要 strike a terror 啦。咁你梗係要揾一個多人嘅多人地方，或者係一個 iconic 嘅位置啦。咁第三個就係要有 symbolic meaning 嘅，即係譬如喂大佬，我炸咗石油，或者我炸咗白宮symbolic 啦。基本上係依三個 consideration 啦。咁你睇翻依三個 factor 嘅時候，我會去攻擊澳洲所得到嘅效果大啲啊。如果我要用同樣嘅 action 啊，定我去法國、德國、美國、英國或者是但一個歐洲國家嗰個反應會大啲咧，即係變咗。你都是成本機會成本啫嘛，係咪先？如果我恐怖分子，我梗係將我嘅 resources 帶翻去一個好似今次發覺打一單咁大鑊嘅嘢出嚟啦，係咪先？成個歐洲即刻震動啊嘛！相對地有同樣嘅效果喺澳洲，其實佢哋要用更大嘅 effort， 而嗰個迴響，我相信會係相對地細咯。所以你咁樣睇嘅情況就係、是、澳洲 subject to 嗰個 level of risk 就梗係低過其他歐洲國家啦。 頭先都講咗少少，即係譬如話有少少關於移民政策嘅嘢啦。咁其實即係我自己唔知道法國嗰個移民政策係點樣，應該可以講下啦。咁但係即係我睇翻，譬如話澳洲同埋法國一個比較大分別就係話，起碼即係澳洲冇依個咁嘅投巾法啊嘛。即係因為即係講法國人就會知道嘅就係、是、即係嗰班回教，譬如話婦女佢唔可以包到成身都係咁入去一啲即係公共嘅場所度，咁對佢嚟講係犯法嘅。咁但係反而即係對澳洲嚟講依樣嘢都仲係比較寬鬆。即係依樣嘢會唔會係導致到你去推使，即係譬如話法國你去令到一班有極端主義嘅就覺得被欺壓，跟住而去產生更加多嘅仇視即係感覺啊咁樣，所以令到法國成為一個即係目標。 我想大家嗰個移民歷史咧好唔同嘅。雖然我哋話而家法國有幾百萬嘅教徒，但係因為你要 consider 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法國佢哋有好多所謂回教徒，其實由北非嗰邊去噶嘛。咁其實法國係隔咗個海啫嘛，基本上佢係接壤，即係如果你唔計個海咧。就係、是、接壤住北非、法國，即係嗰佢係一個歷史悠久嘅國家嚟噶嘛。咁你一向嗰幾百萬人係唔係話新移民近呢幾十年而去法國，而係從來歐洲都有回教徒噶嘛。即係好似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從來嗰啲地方都有回教徒噶嘛。西班牙從來都有回教徒噶，所以回教根本就係喺歐洲嘅。咁如果你睇翻法國最大嘅穆斯林咧，佢基本上亦都係北非嗰幾個國家嘅人口，而唔係話中東國家、伊拉克嗰啲咁國家嘅人口嚟嘅。咁所以，但其實呢樣嘢唔應該混淆咯。其實有好多法國好出名嘅人咧，都係由譬如北非去啊，或者係一個回教徒，例如就係斯丹啦，大家都識啦，球星斯丹唱《Love and Rose》嗰個前嗰排有套戲咧，咁叫乜鬼攞曬獎咁樣。嗰、那個女星啦，嗰、那個 Edith Piaf 啦，佢亦都係一個有北非血統嘅女星，基本上係同澳洲個情況好唔同。澳洲嗰啲回教徒好多時，主要就係當年喺黎巴嫩嘅難民嚟噶嘛，由嗰段嗰陣時開始係 近呢二三十年先至去接收翻嚟噶嘛，所以情況係有啲唔同。 但係頭先我哋話基本上兩個層次啊嘛，呢件事第一就係 ISIS 呢個國家 ，IS 呢個國家所即係製造嘅一啲嘅恐怖事件，咁佢個源頭就係來自即係中東政策啦。第二先係伊斯蘭嘅一啲嘅社群啊，或者社區，佢可能係唔能夠融入社會，甚至有極端主義嘅產生。而啲社區本身係你打入唔到佢嘅咁嘅情形之下，會唔會對各國任何有呢啲社群嘅國家都係造成一個隱憂呢？ 你見到啊，頭先我去講到就係法國總統嗰個回應，咁啊唐水就覺得好合理啊，因為一個戰爭嘅行為，用一個戰爭嘅態度去解決咁樣，但係呢樣嘢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呢？而反而我覺得好似你話我係咪左膠又好點樣，但係而家係不斷咁由將仇恨不斷咁升級，而令到更加多人，譬如話咁講，譬如話法國啊派多啲兵去敍利亞再打多啲 ISIS 嚇、啊，咁會唔會推使到一班嚇、啊、原本係即係溫和路線嘅，都覺得咦喂唔係、哦，我嘅屋企又受到即係更加多嘅襲擊、哦，令到逼到呢班人會走極端路線嘅，而產生更加多呢啲咁嘅同類嘅事件會發生咧？你 絕對會啊，當然會啊！ 即係依個係咪一個解決嘅方法咧？咁樣 冇解決方法㗎。解決方法咪就係其實應該揾美國佬執手尾咯，佢邊個叫佢打 Q 咗薩達姆嘅，打咗薩達姆，打咗卡達菲咪搞到咁樣樣。屌，不嬲中東都係，你知唔知不嬲中東嘅問題？ 你咪響應 Donald Trump 嘅？ 唔係啊，不嬲中東嘅問題唔係在於打唔打成，係在於打成之後點啊嘛。你明唔明啊？你打完之後你一定打得贏㗎，係咪先？但係咁問題就係、是，咁你嗰度啲人又窮，咁你要養埋佢哋係咪咧？但如果你撤翻出嚟，佢又走個 ISIS 塔利班啲出嚟，係咪？你咪永遠打唔完咯。 你可以咁講嘅，但係即使你唔打，係咪一個係咪可以永遠穩定喺嗰度？ 佢又有種族嘅滅絕，又有種族嘅屠殺。於是咧好得意喎，到時美國唔出兵咧，你又鬧佢嘅。喂，嗰度已經種族屠殺啦，種族滅絕啦，咁你又唔搞啲嘢，唔做啲嘢。咁你去做咗啲嘢，殺咗佢嗰個最大嘅獨裁者之後咧，就有更多嘅古靈精怪嘅一啲恐怖主義啊、恐怖主義者走咗出嚟，仲冇一個大嘅獨裁者能夠係控制住佢哋，咁又產生另外一啲嘅問題。我自己就發覺呢一個地區嘅問題，簡直就係冇辦法。就算你係扶植咗阿 A 咧，阿 A 上嗰場佢會打 B 嘅種族，好 B 嘅種族梗係好慘啦，好慘好淒涼咁啦，周圍逃竄啊，然後又被屠殺，你又覺得阿 B 好慘啊，咁於是好咁，假如你幫阿 B 呢個種族嘅話咧，上咗場嘅話，佢一樣屠殺翻嚟，即係佢哋呢一啲種族咧，係只要係一下唔啱下，無論係宗教啊、文化、種族啊，一唔妥咧，佢就要將對方係殺到盡嘅。咁樣嘅情形，你話應該點做呢？即係 outsider， 我嘅意思係，你見到佢殺另一個種族，你又覺得唔忍心想幫手，但你發覺原來你陪，即係你幫任何一個種族，幫佢有權有勢嘅時候，佢又會屠殺另一個種族。咁你話應該點做呢？嗱，你譬如美國佬咁唔出兵，咁你又梗係話佢唔啱啦，不人道啦，嗰度已經有種族仇殺。如果佢出兵嘅話，而家現實已經擺喺眼前，又有好多更好似更多嘅問題出現咗。哇！呢、這個我真係覺得諗起都頭痛。 都係小布殊戇鳩啫嘛，有啲問題係唔能夠解決，只能夠有啲問題你係唔能夠根治，只能夠 contain 之後個控制嘅嘛。 控唔控制到先？ 咪你咪盡量 contain 咯，你令到佢唔好咁過分咯，即係好似以前。 即係有得薩達姆喺度咁仲好啦，企喺度， 係啊， 殺人放火都控制住啊嘛。喂， 死嘅人相對 少。情形如果調翻轉頭諗，我諗我哋大家都識諗，但當時你唔係咁諗啊嘛。 唔係啊，當時我都覺得多鳩魚，你打佢做乜嘢啫？人人都咁樣講就係，你打完佢之後點咧？嗱，當唔係其實我覺得依樣嘢 Donald Trump 講得冇錯，一係你打撚完之後你就霸住啲油田，你直情佔領咗地方，你唔係嘅話，你一定拖死你㗎，啱唔啱先？你 會㗎，嗰啲地方咧，嗰啲人種啊，嗰啲人群咧，係絕對萬難你控制到嘅，除非你駐扎重兵，駐扎一億人喺度看守住佢嗰500萬人，喂，佢哋嗰啲爆炸力啊，同埋佢哋嘅破壞力好強㗎嘛，你可能用10個人先可以夾住一個人。你冇可能喺嗰啲地方咧，能夠控制到嗰啲地區嘅， 所以 我諗美國 就唔係一個慈善機構，亦都唔係咩正義之師嚟嘅。一路嘅外交政策就係兩個字擋曬啦，就係、是、維穩啊嘛。 維穩， 因為佢係睇場嚟噶嘛。咁你嗰陣當然維穩嘅目的就係石油啊。但係你佢唔係一係搶你石油，但係佢係睇場要維持住一個地區嘅和平，咁跟住佢先至有貿易啊，有美元啊，有石油啊呢啲。但係嗰個終極問題就話你維穩，佢經常就去支持一啲獨裁者去做啲嘢。但係問題就係話，嗰啲獨裁者唔係可以永遠咁樣維持到佢獨裁政權㗎嘛。即使你支持佢，咁而家呢個敍利亞咪就係一個其中一個例子咯。問題，所以其實呢個係佢嗰個呢個維穩政策嘅一個盲點嚟嘅。 民主國家咧，當佢嘅國內嘅人民發覺你係泥足深陷嘅時候咧，佢必然要你退兵嘅話咧，嗰陣時你都係要根據你個民意咧去即係、就是、去施展你嘅外交關係噶嘛，即係你唔可能係。就算是美國在70年代的越戰啊等等，全部都是因為民意所受嘛。一個民主的國家，它必然是佢係要睇住佢個選票，佢嘅選票就係由民意所受，於是咪導致佢嗰個國策啊，或者佢對外交或者內政咧，都係要受民意所牽制。咁所以，如果係有太多太大量嘅人入咗去一個泥沼度，佢唔可能噶。嗱，你就算發覺而家係啊，啱你好似話啊，同仇敵忾咁啊，話去打，我話俾你打得一年半載，死得幾千個啊，即係嗰啲歐洲人啊，或者民主國家、先進國家人咪好值錢嘅話咧，民意又有會逆轉，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大困難。 而家就係話點樣收波咯，就係 收到㗎， 小布殊流落嚟嘅蘇州市啊，即係你話點解？ 好似你咁講點收啫？ 唉，不過而家唔打我打咗啦，而家點收波嗰陣就。 嗰度講明係火藥庫啦，你燃點咗之後收唔到㗎。 而家係 佢最慘，仲有 而家 係 大禍 去外國嗰度， 即係而家好似係 影響埋外地添啊！ 即係而家好似係你原本係生 cancer， 你就個腎有事嘅啫。咁你個腎有事，你都仲有一邊腎啊嘛，係咪先？咁個隔你食住藥和住藥 contain 住你都仲可以長命百歲。你唔夠係你走去搞佢，跟住咧你。而家搞到啲 cancer 擴散到周身都係，你都唔知點。你而家想 contain 又 contain 唔到，佢啲難民就走曬出嚟啊！而家收貨，而家好難收到貨。但係要善後嘅話咧，聯合國即係可能要派部隊，你冇辦法，你每人夾錢你都要。即 聯合國係一個最無能嘅，最無能嘅機構，你居然講聯合國？ 因為我覺得對抗呢啲極端主義、共產主義也好、伊斯蘭主義也好，一個最好嘅方法就係令到當地嘅人民生活質素提升，有錢。有咗錢之後，你就唔會咁搏命噶啦。邊個唔得閒動嚟個個同你恐自殺式恐怖襲擊啊？嗰陣係咪？ 咁啊唔係喎。 唔係你有冇睇過敍利亞？你而家有冇睇過敍利亞嘅實況？嗰塊爛地啊，即係爛到不堪。即係我諗重建依一個咁嘅地方咧，都係我諗要成30年、40年嘅時間。 但係你，所以我覺得吊鬼嘅地方就係話，如果你話要去根治個問題嘅話，我覺得你一定要幫當地去建設，即係嗱，好似中國咁樣，而家中國冇咁癲啦，定係咪先？因為點解你而家佢係玩緊一個 international trade 嘅遊戲啊嘛，啱唔啱？即係佢唔會好似以前咁癲，冇可能好似以前咁癲嘅。而家都係你見到南海又係啦。 你睇下邊方面嘅癲咧？其實可以話佢而家比以前更加癲。 唔 係 啊， 因為佢而家 大話出兵啊！ 出兵邊度啊？ 係 出兵邊度？ 中東咯，敍利亞咯。 係啊，習大大話出兵打中東啊！ 好啊，督促屎忽啦！我快啲。知啦，反正咁多粉青鍾意打仗啊，叫佢哋去中东啊。一开口就係、是、我嗰度中自古以嚟就中国领土㗎啦。屌我心谂咁你度度都系。 度度都系领土。 度度都系㗎啦。你不如话澳洲都系自古以嚟中国领土啦，系咪先。唔知边个嚟过郑和个个嚟定点样，系咪先。 其实呢喺一定程度上佢哋同中东嗰啲即系好战分子或者极端分子一样，就系、是、无论去到边个地区边个国家，佢都融入唔到当地文化。而佢哋固有嘅喺自己个地区里面所有嗰啲嘢已经渗入晒去嗰啲 DNA 嗰度，改变唔到嘅。所以欧洲人之所以幼稚或者即系简单或者纯情，就系因为咁。 翻翻嚟澳洲我哋住嘅地方啦，我哋澳洲嘅地方啦。咁我哋嘅即係首相呢個嘅 Malcolm Turnbull 咧，咁當問到即係澳洲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可以作為一個咩角色咧，佢就話咧澳洲咧可以成為一個和平使者喎，即係去喺未來嘅日子當中咧，去參與調停啦，同埋去將啲難民咧去安全咁送翻去敍利亞。我真係覺得即係天方夜譚嘅一個極點。 叫 Kevin 入去啦。 所以點解我話俾你聽？我不嬲話俾你聽，我中意 Tony Evans 咧。嗱，首先 stop the boat 咧，而家睇翻都係啱嘅。你無論有咩嘢，直至喺今時今日，我都認為係啱嘅。第二，一啲傳統價值咧，真係要保守。口琴我不嬲都憎佢，我唔講啦，一講就好多偏見噶啦。 依、這個上一次嗰、那個Long Wolf 依個 attack 喺 Parramatta 依個咁嘅槍擊事件，即係都過咗唔係好耐啦。咁但係你見到即係譬如澳洲嘅反應就係你見到啦，即係今琴晚嘅即係依個嘅雪梨歌劇院亦都即係閃亮曬依個嘅法國國旗啊，嚇、啊！即係大家嘅 Facebook 啊，亦都嗰啲頭像變曬法國啊咁樣。即係你見到其實大家係更有好多嘅鍵盤罵戰啦、啊，即係話即係一啲比較左嘅就會話喂我哋唔好啊，我哋宣揚大愛啊，亦都有啲係就即係有啲會啲民族主義啲嘅就會覺得誒、哎、我哋要去維護翻依個嘅國家領土啊，我哋要趕走呢啲嘅人啊。即係你見到即係喺唔同嘅角落裏面咧，即係依個咁樣嘅混亂情況咧係冇好似冇一個解決方法咯。 喂，其實我覺得唔係左喎，我覺得即係依你。這個社會裏面總有啲係特別，唔係這個社會裏面係特別有啲人係特別戇鳩同無知嘅，嗰啲唔係左喎，即係兩 concept 嚟嘅。 有㗎，咁因為你話大案，咁你而家死咗人，你死咗人 morning 嗰啲係咪左啊？ 唔係我覺得 嗰啲梗係唔係， 我覺得 嗰啲又唔係左， 唔係 嗰啲又係。嗰啲人 morning 係左咧，所謂左即係話嗱，我哋唔應該，我舉例啦嚇，即係我哋唔應該咁話嘅。其實咧，依啲只係少數壞分子、不良分子嘅啫嚇，即係伊斯蘭教嘅人咧都係熱愛和平嘅，1% 都唔夠嘅，可能係1/1%嘅啫。我哋應該和平嘅，仇恨對仇恨咧係永無止境嘅。咁呢啲就大愛啊嘛。仲有我哋要愛依啲即係弱勢社群嘅。 但你依種觀點同你講嘅依種觀點同你喺節目啱啱開始時候所講嗰種係兩樣嘢啊嘛，即係你話即係澳洲最近有啲言論就話你唔可以逼人唱澳洲國歌，同埋唔可以逼佢哋要認同一啲澳洲嘅價值，呢啲係歧視乜乜乜，唔係依種係兩樣嘢嚟噶，我覺得應該要分開，唔可以混為一談咯，因為你總會有每個社會總會有啲人係特別。咁樣諗嘢㗎嘛，即係佢乜嘢都話你係歧視，佢乜嘢都話你唔啱，咁佢呢啲係唔講道理嘅人嚟，但我覺得大部分嘅人可能即係你叫佢左又好，你叫佢右又好，大部分人喺中間㗎嘛，即係你要用一個即係叫做reasonable， 你一個正常，唔可以太偏激去睇呢種事物，咁有啲人可能左少少。 其實成熟嘅民主社會呢，佢哋好少會咁有呢、這個意咁肉重呢個意識形態去睇一件事嘅，即係學似我聲話真係大部分人都係有啲左，有啲右，有啲睇下你咩講緊啲乜嘢啊咁樣嘅嘛。 但你通常大部分就係即係澳洲或者其他先進嘅國家，你都係會有一個 reasonable bounds 噶嘛，即係你有一個合理嘅。一個框架嘅，即係你譬如話，喂，係啊，有好似澳洲咁，可能有 long wolf attack， 但你唔可以話全部回教嘅人都係咁樣噶嘛，因為事實上係兩樣嘢嚟噶嘛，係咪先？咁你有啲人佢係咁樣諗嘢嘅時候，你唔可以話我嗰啲人係左嘅，所以左嘅係特別戇鳩嘅，即係兩樣嘢嚟嘅。你任你噏嘅啫嘛，係咪先？你其實嗰啲所謂嘅極左，其實你亦都可以叫做極右噶。系咪？即系嗰啲人系唔讲道理嘅，我觉得唔好，即系唔好标签落去左或者右或者点样样，即系我觉得系应该分开去处理呢啲人。 咩嘢叫做唔讲道理？我想搞清楚。 唔系，即系嗰啲人佢就话，譬如澳洲咁样，佢就话，哇，唔应该喺学校逼我哋唱澳洲国歌嘅，我唔应该喺我哋个 naturalization， 即系入籍嘅时候要我哋宣誓要效忠澳洲嘅宪法同埋呢个 democratic society 嘅，我哋咁样系歧视嘅，我咁你呢啲系即系。 呢啲咁嘅論述係多鳩魚嘅論述啦，係咪先？咁澳洲係一個咁嘅， 即係你可以唔使你去啦。唔係喎，澳洲可能會因此而修改某一啲， 梗唔會啦，規則唔會一定冇可能。咪呢樣嘢，呢個係立國嘅國體。 如果真係冇可能，梗係好啦。因為有啲人啊唔滿意呢個聖誕節啦，因為聖誕節即係你阿標所啦，咁又講聖誕啫，我夠有神啊，點一定要係你嗰個神啫？於是而家嘅小朋友，我一路都講嚇，我差唔多由做呢個節目到而家都講。是不准讲 Merry Christmas 嘛，要讲 Happy Holiday 嘛。事实上是因为有这些这样的我们认为很傻的言论。而是改了一些固有行之百年的事。你知不知道最近可能这个是一个开始的。有人说为了令到伊斯兰的女士不要穿着她那些罩袍出来的时候受到歧视。因为他们说嘛，我穿罩袍出来我感受到我受到歧视嘛。于是开始有些人提议说其他的女性都应该一起穿罩袍来到配合她们等她们不用受到歧视。你肯定是觉得很奇怪或者你觉得很 ridiculous 啦。我都觉得很 ridiculous。但为什么 ridiculous 的东西开始要一路一路在这个社区里好像是、一路这样是 spread 开去。我希望现在经过某些事件我们会即是叫做醒目一点。我好恐怕我哋第日嘅小朋友上学咧要着罩袍啊一齐。 哇！即系我哋都成为回教国家啦，系咪啊？ 啲系呢啲系好 ridiculous 嘅嘢，同埋呢啲好少数人好癫嘅言论。但我话俾你听，呢啲好少数人好癫嘅言论喺个社会度备受认同之后，有可能会推到去广泛嘅社会。譬如有一个好少嘅社区话，你唔应该逼我唱国歌，系某 A 社区，咁 B 社区我哋读中文嘅，讲中文嘅来自香港嘅人或者中国嘅人就话，我都唔中意唱嘅，你嗰个社我不嬲都唔中意噶，不过你嘅宪法规定或者我入籍嘅时候要，而家好有 A 社区话唔好，我 B 社区一样，喂呢啲嘢系会发生噶，系会发展。 唔系两点啦，第一呢啲人头先你都讲咗啦，呢啲人永远只会系极少数。永远唔会多我听、 哎。你唔好咁讲啦，阿 Sam， 我想话， 唔系 好极少数嘅嘢。其实而家我哋系做紧，我再举一个例先，讲完就唔讲。我哋而家嗰啲人系唔可以影我哋自己小朋友嘅相噶，喺沙滩嗰度。讲完 啊 ，This is ridiculous。 即系咩意思？我唔明。 我有个细路哥， 直情有细路啦你。 系我有细路哥，咁佢喺学校度咧就参加一个排球比赛咁样。咁如果咧我系佢一个父母嘅阿爸啦，即系我系一个细路哥嘅阿爸，咁我就想影我女打排球嘅英姿 ，OK？ 咁但系咧就会有可以有一个家长就走埋嚟话，先生你可唔可以唔好影相？因为我惊咧你影咗其他细路哥落去咧喺翻屋企喺度打遮咁样。 我头先我讲第一点咧就系依会提出呢啲言论嘅人咧。在社会上面是极少数，而是一些缺乏严重缺乏逻辑思维的人才会提出这些这么极端的观点啦。咁而支持的人是会有的，但是永远不会是大多数。因为在一个开放社会里面言论是自由的，不同的观点是会受到充分的讨论啦。所以呢真理越辩越明。咁so far我哋澳洲是见到这个 case。即係第二點咧，就係我哋講緊係兩個層次嘅問題。你講我哋講緊呢啲政治正確嘅問題，就係話可能係對個社會嗰個凝聚力係有一定嘅好處，因為你要照顧唔同人嘅感受，喺盡量合理嘅情況之下，我哋要照顧一啲人嘅感受。咁所以我哋喺一啲用詞啊，或者一啲做法上面咧，係可以有一啲 compromise 嘅。咁但係當你講到就係話呢個立國嘅國體。究竟澳洲是不是一个 democratic society？ 呢样嘢系唔容许喐㗎嘛。因为呢个系立国之本，同你讲俾唔俾个 Merry Christmas,Who cares？ 你咪完全两个唔同嘅概念。咁你话喔、哦、如果即係做一个好具体嘅例子，你话回教啲女人佢觉得佢着咗嗰个戴个面纱，佢出街觉得俾人歧视。咁有人提出话，咁所有个女人都应该戴呢个面纱，咁就唔会令到人啲觉得歧视啦。呢啲 佢柒啫， 呢啲论点边度站得住脚噶？我调翻转头同你讲，即刻可以驳到你啦。既然咁嘅话，咁系咪应该你哋戴面纱嘅人改变你哋嘅习惯咧？因为大部分嘅澳洲人系习惯唔戴面纱噶嘛。啱啊，喺一个 咁系就系唔得咯，因为咁样你系唔照顾啲弱势社群嘅感受嘛。呢一样嘢本身系好少嘅事，你话 who cares？ 点解唔 care？ 呢个系人哋百年以来嘅宗教活动同埋 所谓嘅政治正确，你系任何事唔系咁极端嘅。我明白，可能好多人会觉得我言论自由系一切绝对嘅， 嗱，冇一種權力喺起碼我而家可以喺澳洲依個 context 上面講啦。法庭都講得好清楚，最高法院嘅判詞講得好清楚，每一種權力都係有界限嘅。OK， 咁一個最基本嘅 principle 就係話，你嘅權力係由 where to end 咧，就話當你嘅權力影響到其他人嘅權力嘅時候，嗰度嗰陣時你嘅權力就會受到抵抓啦。即係例如就話，哇，每個人係有自由嘅，我有言論自由，我有行動自由，我做乜都得，但我唔可以懟冧我隔離條友噶嘛，因為我影響到佢生存嘅權利啊嘛。咁呢個 咪係我同你一向都奉應嘅一種嘅民主社會嘅素質，應該係咁樣做，單施一雙。而家係有好多所謂弱勢社群係 abuse 呢樣嘢，而一個主流社會係因而屈服嘅。呢一樣係喺好多大大小小嘅事情裏面而家係進行緊。憲法唔可以修改嘅咩？憲法一樣可以修改，經過可能經過全民公投或者 whatever 一定有㗎。 得，你知唔知道修改憲法？ 呢個係我憂慮嘅嘢，唔係而家一定係發生緊。不過我嘅意思係有個苗頭。 大家睇啲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一定要諗得好清楚，就係第一你要睇究竟依樣嘢本身係乜嘢 ，OK 係一樣係咪可以 compromise 嘅嘢。第二就話，如果係可以 compromise 嘅話，你係要有一個 balance 嘅。如果可以唔影響大部分嘅情況之下，你去 accommodate 呢啲小，咁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係合理嘅做法，係咪？或者話依樣嘢影響到佢哋好重要嘅一樣嘢。是咪？譬如话我啦，譬如好似你话嗰啲回格 certified 嘅肉，咁对佢哋嚟讲，佢哋宁愿饿死都唔会食一啲唔 certified 嘅肉噶嘛。咁你系咪你？所以个社会应该容许佢哋有呢个咁嘅 system 去继续去运作落去，因为影响唔到其他人啊嘛。但如果我哋讲紧系话，喂，你讲紧你而家讲紧系要戴面纱，你要强迫大部分嘅澳洲妇女去戴面纱，去 accommodate 呢少數嘅人，呢樣嘢係唔合理嘅。所以大家睇啲問題嘅時候，一定要睇呢啲，而呢啲嘢其實好多時候就喺議會裡面會受到 debate， 會得到 debate， 會喺媒體裡面受到討論，喺法庭裡面亦都會有一啲判決，就係根據去 balance 一啲唔同人嘅權利。呢樣嘢大家冇睇到，大家一定要睇啲問題嘅時候要考慮到呢啲問題，唔可以就咁話，哦，有啲人講啲話題，哦，講啲言論，哇，呢個好左咁樣，即係用標籤係冇意思 嘅。其實用呢個咁嘅方式去睇呢樣嘢，其實可以帶翻落去我哋，譬如話澳洲嘅移民政策，或者係澳洲點樣對一班比較有極端思想嘅人，我哋點樣去處理？嗱，之前啦 ，Tony Abbott 就係、是。佢要會用一個比較強硬嘅方式，咁你見到即係而家 Tony Abbott 就落咗台啦 ，Malcolm Turnbull 就上台啦，佢就大家都知道佢嗰、那個取態咧，就比 Tony Abbott 同呢個方式係話由政策去睇件事。嗱，我之前都去探討過依個問題，即係究竟依樣嘢會唔會，我哋都仲未知道，但係就咁當。你去睇，如果依一件事發生咗喺，即係法國依一件事發生咗喺澳洲身上嘅時候，我個人覺得啦嚇，依、這個懷柔政策係唔會 work 咯，即係唔可以 work 到咯，即係到最尾都係用強硬嘅手段去鎮壓依啲嘅。 但好奇怪喎，你咁講，因為法國係用緊 Tony Abbott 嗰種政策嘅喎，因為法國係行緊 integration 噶嘛，法國係強迫嗰啲Muslim 融入當地社區噶嘛。但系問題就係而家個結果唔係 咁喎。咁樣邊係 Tony Abbott？ Tony Abbott 係 stop the boat 啫，並冇話要喺個社區度要將佢哋嗰個宗教。我知道法國咧就係、是，譬如你係來自某一個唔同嘅宗教，某個宗教嘅，咁你喺你嗰個户籍啊，或者喺個 record 度可以唔使寫出。 或者唔係佢個派系主張嚟噶嘛？一路都係佢。 但 係 澳洲並冇實踐。 佢批嘢啊，冇實踐到，好啊，好難實踐啊。即係佢契爺阿 John Howard 話 multiculturalism 係失敗噶嘛，咁佢哋嗰個派系主張就係 integration 嘛，就係要即係嚟澳洲嘅人就係融入去呢、這個變成一個澳洲人，呢、這個就係 integration。即係其實頭先其實你都 touch 到呢樣嘢啦，就係話咩叫主流社會，咩叫做少數，你嗰條線喺邊度咧？咩叫融入呢？即系你嗰条线好难话，我夠胆讲，即系话，譬如话第一代移民肯定融入唔到嗰条线画到去，其实睇你画到边噶嘛。如果你真系 set 到好高嘅，即系要嗰、那个文化差异好细嘅时候，我夠胆讲，第一代移民一定冇一，即系一定系融入唔到嘅。你会就要睇你嗰、那个你好难定一个界线，因为第一代移民一定做唔到你。 嗰個標準，同埋其實只不過係 best effort 嚟啫嘛，永遠都係。Even 我覺得第二代移民，一個法國嘅第二代移民，佢要等同一個即係喺嗰度好耐嘅祖先都係法國人嘅法國人咧，我覺得都係唔得咯，因為你個家教唔係啊嘛。咁你嗰條界線話喺邊度咧？咁其實亦都係關乎到你頭先話咩叫主流社會啫。即係我覺得好多人話，哎咩主流社會咩咩，尤其是係中國人咧，聽到呢啲我真係覺得好笑嘅。喂，因為反對 multiculturalism 咧，咁係咪要踢埋你走咧？ 我想回應下咧，就係、是。唐水，其實你講得啱咯。第一代移民通常咧唔係好能夠融入社會，不過我自己去觀察嘅，我自己周圍嘅朋友咧，第一代移民通常比較 humble， 雖然佢融入唔到，可能係語言，可能係文化，可能好多原因，但係因為佢嘅人數一般嚟講冇咁多，同埋嗰陣時嗰個所謂多元文化，起碼我自己嚟嘅時候啦，唔係話聽人得咁盛咧，即係你作為一個少數族裔嘅人咧，你總係。比較謙信嘅，謙虛啲啊，對整個主流文化，即係我哋唔會咁強調自己嗰、那個族裔嘅文化。但係你唔覺得因為呢一個多元文化逐漸推行啦，都唔係一件，我唔講係好定唔好。而家我哋會發覺原來我哋嘅第二、第三度融入到呢個係另一個 issue。但係咧，你會發覺每一個少數族裔嗰個聲音好強好大，有時候甚至要。主流社會去屈，即係唔好話屈從啦，即係要去好遷就佢。咁主流社會都唔一定係唔容許㗎，即係總之有好多種嘅，即係互相去交流啊、衝擊啊嘅情形之下咧，我就發覺我哋二三代嘅即係一啲嘅唔同嘅非主流嘅人士咧，佢哋係再唔係咁尊重呢個所謂主流文化作為一個係要融入去嘅一個文化咯。佢哋唔夠 humble 啊，即係對整個主流社會，好似中東社會嗰啲，我都覺得係啊。即係以前佢人可能比較少，個凝聚力唔係咁強。對於主流文化咧，主流文化係好包容佢哋，但係佢哋都覺得自己啱啱初嚟報道，係比較謙和啲，同埋咧係順從啲。但係過咗，尤其是近幾年，你會覺得係令人開始係好唔舒服啊。對於一個唔好話主流文化，其實好似頭先阿唐水講，咩叫主流啫？其實我都唔知你咩叫主流。但係舉例啊，譬如話我哋入到去超級市場，我哋會睇住嗰啲標籤度話要買四罐，我哋真係會買四罐啦。同埋人哋話唔准揀啲蛋，我哋真係唔會去挑選。咁呢一種一種對當地嘅固有嘅文化嘅一種嘅尊重，以前真係得嘅喎。就算那些完全不懂英文的人都得，我們唐人街那些人都得的，雖然他你說他融不融入，但他很尊重這個主流文化，還有 我只能說真的很謙遜很 humble 地去跟個主流社會一起生存，但現在你會覺得不是的。 其實所謂的融入程度，主流社會的程度當然是一個因素啦，但是就算新移民他唔係好融入當地社會都好啦，同佢要拿個炸彈去炸個政府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嘅。咁我哋見到咧，過去喺英國嘅一啲本土 homegrown 嗰啲恐怖分子襲擊咧，好多時候佢哋唔係融入唔到當地社會嘅喎，佢哋可能有譬如話有啲喺航空公司度做 IT 啊，有啲 engineer 啊，甚至有醫生添。即係如果你從佢嗰個融入嗰、那個程度去睇，我相信就唔會話有大問題啦。但係嗰啲人都會走去恐怖襲擊。咁你話可能融入程度相對比較低嘅，可能話壞人喺我個地方，咁佢哋會自成一個，但係就相對地好少冇聽過會壞人會走去恐怖襲擊嗰、那個、那個當地嘅政府㗎嘛，即係佢最多佢哋自己自成一角，佢就唔理你啦，係咪？佢唔講英文，唔同當地社會一件事啦，佢自己維穩維啦。 有得食得㗎嘛？ 係、有得食就得啦。咁但係又我哋又見唔到話有啲咩特別大嘅問題喎，只不過要你哋去匿唐人街一世咯，係咪先？咁你哋鬆鬆聲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中間係有啲嘢係 miss 咗嘅，有啲 missing link 嘅。咁呢樣嘢係咩呢？其實就係話，好多時候某程度，我覺得可能喺西方對中東問題嘅處理上面呢，係令到中東人覺得西方係做得唔好嘅，係 evil 嘅，即係令到佢哋會覺得點解佢哋會願意放棄高薪厚職，或者拎個背囊攞條命出嚟炸你 因为佢哋觉得你系邪恶噶嘛。同埋呢个系西方要反思，可能并不是邪恶，但系佢哋嘅做法令到当地有咁嘅感受。点解美国喺嗰度咁难立足咧？即系点解当地人咁憎美国佬咧？即系我都睇到一啲纪录片就话，喺Afghanistan 喺伦嘅人去咗伦敦读书，然后翻去阿富汗，咁佢拍啲纪录片就话，其实当地嘅人，佢其实佢都几持平噶啦，即系我相信。ABC 播出嚟啦，咁佢相对系几持平，只不过你当地嘅 你知道最多作仔， 唔系，但系佢唔系，但系我意思即系佢唔会话作嘢出嚟啦，系咪先？但系从 佢唔会作嘢，但系有佢自己嘅观点。 即系从嗰啲访问嘅片段睇到咧，原来大部分嘅当地人，咁我相信系从其他嘅新闻渠道系得到佐证，就话好多当地人系好 Q 憎美国佬，系好 Q 憎美国佬嘅。咁点解你去帮当地人？吓、啊，去帮当地人去压止呢啲种族屠杀啊，依样嗰样，但系点解当地人咁 Q 憎你咧？即系呢个系嗰个根源所在啊嘛。内里当然仲有好多细节，即系外交政策层面依样嗰样，但我呢样嘢系大家一律忽略咗就，点解西方社会喺中东做咗咁多，我哋觉得就算唔系话好事，都唔算系坏事嘅嘢啦。但系点解当地人？争你争到入骨咧？ 其实而家嗰个讨论咧，最新嘅讨论喺网上面咧，好快嘅咧，发展到其实有人提出嗰个问题嘅根源喺沙特阿拉伯同埋伊朗，就系、是、所有恐怖活动嘅金主。 咁金主 嘅国家应该对国家嘅对口单位应该系国家。其实啲人系暗示美国，即系或者同埋NATO 应该系去对付沙特阿拉伯。去解決呢個問題嘅根源， 咁又會唔會即係增長咗 再嚟過？ 好 啊，咪又係有另外一前面嗰啲嘢發生，再重複一次。 只不過將伊拉克嘅嘢再搬多次過嚟， 仲多啲人湧出嚟嗰時， 真係慘。咁咪仲多嘢，咪咁就仲多移民問題。 咁我哋咧就即系自求多福啦，咁唔得。咁今个礼拜我哋讲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吓讲下奶粉问题啦，不如 好啊。 好啊，系啊， okay, 澳洲嘅奶粉问题， 澳洲奶粉方 ，OK， 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好 拜拜 ，OK， 拜拜。